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扩散条件呢比较差，雾和霾天气在持续，傍晚还会出现浮尘天气，不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如果外出，请您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今天夜间受到冷空气影响，天空放晴，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雾霾天气减弱至消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局地重度霾，傍晚有浮尘，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十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十度，夜间最低气温零度。提醒大家，目前的空气质量不是很好，请您外出一定要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东六环三汇桥到土桥新桥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北双向车流比较多。再来看一下中心城区联络线，目前的前海西街南北双向交道口南大街、东直门北小街南向北、西单北大街北向南、东安门大街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目前的国贸桥由西向东也是车辆行驶缓慢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哪位一把手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北京中医医院如何让患者对症求医，按需就诊，改善就医体验，发挥中医药治疗优势？北京中医医院推出哪些中医特色疗法为患者服务？承传创新，中医学作为我国原创性科学，医院如何挖掘宝藏，让更多中药科研成果造福患者？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访谈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清泉，给您说说打造中医药特色精致医院。 好，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一把手就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清泉。您好，刘院长。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刘院长也是哈，面前摆着要给我们大家送的礼物，这就是我们今年一把手访谈设立的院长送健康环节。但是这个健康前提呢，是先来要答我们的这个题哈，跟健康选题有关系。那我们请刘院长先来出题吧。 目前应该是深冬了， 嗯， 小雪已经过了。冬和春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并发病疾病区，就是流感。 嗯， 流感呢，每年这个季节是按北京市都在应对的嘛。那么针对流感这样一个疾病，从中医的预防角度来看，我想大家有什么 那个从中医的这种防治的理念是什么？我想各位听众呢想一想看一看， 嗯， 我们中医普及了很多很多长时间了，看看我们对中医的认识有什么样那个 自己的一些理解哈。 对对， 好的，那这就是刘清泉院长给我们带来的院长送健康环节的互动问题。像这个冬春季节的时候，流感高发季，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咱们想要预防它发生， 对， 应该本着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您个人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把原则说出来就行了。 好嘞，其实我觉得这题也挺难的呀。好，就看大家平时的这个科普知识掌握的如何了哈。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那么冬春季节流感高发季的时候，从中医角度来讲，想要预防流感，我们应该本着什么样的一个中医的认识，或者是预防的这样的原则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刘清泉院长给我们今天送上的这个叫中药的利咽饮以及中药酱汁明目茶。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特别应景，特别合适大家用的哈。那么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着65150822 65150833。今天我们的导播间里面呢还有我们的两位来自中医院的专家，他们一个是肿瘤方面的专家，一个呢是这个中医肾病方面的专家。有这些问题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两位专家互动哈。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收听收看我们的方式也非常多，欢迎大家您的手机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想要收看节目，我们是在凤凰峰直播、腾讯视频、网易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北京时间以及新浪易直播多平台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留言来和我们的院长互动和交流。您在北京中医医院看病的时候有没有遇上什么样的烦心事儿？想要跟这个院长来互动和交流的好的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来和他互动。 朝阳医院经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经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好，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院长系列访谈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都是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有的时候呢咱们去医院看病挂号常常会用到京医通这个 APP。 那么京医通作为本系列的首席数据合作伙伴，掌握了大量的数据信息，下面我们就要有请京医通首席数据官来介绍一下北京中医医院的大数据，看看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服务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北京中医医院仅在京医通平台上的挂号量就达到了78万，同比2017年前三季度增长了34%，超过平台挂号人次平均增幅5%。截至9月底，中医医院在京医通服务平台上开设了93个专病专症门诊，挂号量超过了8万，在京医通平台上排名前列。京医通平台数据显示，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平均就诊耗时，也就是患者从挂号取号到完成缴费取药的整个过程所需花费的时间，由原来的72分钟降到了67分钟，说明医院就诊流程的优化比较成功。 好的，我们要谢谢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为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数字。刘院长，这些数字您也听到了哈。那今年北京中医院咱们的内部有没有在做进一步的优化和调整，让这个患者就诊时间，您看72分钟已经降到67分钟了，未来还会更降吗？ 努力去在做去的，因为中医院的那个面积相对比较狭小一些， 嗯， 那么空间也比较那不足去，那么导致呢我们在流程改造方面呢 尽量的用软件来弥补我们硬件的不足去的。你比如我们在为了使大家就诊时间缩短的话，我们做了很多的办法去。第一个呢，原来分时段就医有一个小时，我们分成从半个小时来细化去，这样呢病人呢就从这时间点上呢就会卡。第二个呢，当病人预约以后，然后呢根据他预约的这种那个排的队的顺序呢，我们通过各种途径，现场也会告诉他，那么通过114也可以告诉他，通过打的印条也告诉他，通过京医通的这样一个微信也推给他去，您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个时段，请您及时来看病去的。这样的让他知道，哦，我可以到这个时候来取就可以了。第三呢，我们还是对于取号的时候，取号呢，那么取号就诊报到，那么提高了我们的效率。因为原来是一种反复的叫这某个病人来看病的，有时候他来不来着，这样呢，我们就来了以后呢，有一个取号报到处。你报完到以后，就像咱们那个去银行呢，这一学习银行的一些服务理念来做的一些工作。还有就是，中国人就诊的理念怎么去改，有多种宣传。除了我们院内的宣传，那个现场宣传之外，我们报纸的宣传，我们制作的各种就是宣传，我们大家老百姓一定要知道，这种分时段就医呢，是对你是缩短时间的，而不是增加了时间来做去的。当然，这种缩短流程的核心是什么？是信息化的改造去的。说怎么样把信息化做好？比如说我们的电脑系统的升级改造，我们HIS系统的升级改造，我们门诊病例的更进一步的那个优化去，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整个病人在我们医院就诊体验里面的，那么缩短了时间。这个时间缩短不是很多，但是 72到67，五分钟。 五分钟，但是呢，我们还是想办法再去努力去的，争取让它缩减到一个小时之内，然后呢完成这个工作去的。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所谓的想要缩短到60分钟，这个是从您走进医院，咱们拿了号。到您最后可能是做完了一些治疗，包括您可能已经取了药离开医院，是希望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件事情解决的。 对， 刚才像刘院长说到的哈，可能也要特别提醒的我们的一些广大的患者朋友，以前咱们还没有预约挂号的时候，那就是什么时候到你什么时候就排队呀拿号。现在有一些号我们可以提前就已经在出诊的时候把下一次的号给约好了， 至少有接近一半以上的病人知道我下一次几点来看病了， 合适的。 对， 而且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您已经拿走了号，但是您到了这一天这个时段来看的时候呢，您要在那个时间段相当于一个排队号。 对， 您得知道您是第几位就诊。 对， 这个一般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自己排到第几位？ 第一，他去那个就诊的时候就能取到这个条件。第二呢，我们通过微信呢也可以推给你，推给你的。当然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去使我们的微信更加这种现代化的能够提醒你，请您及时就诊去的。 因为我们现在都用这个京医通预约挂号嘛，它提前的一天，包括那天如果您挂的下午号，它上午的时候就会给您发来一条微信， 对， 您是成功预约了中医院下午1:30，比如说谁谁谁的这样的一个号，请您准时就诊。 对， 那以后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可能？比如说我已经到医院了，可是哟，前面好像需要排队等着呢。然后没过多一会儿，那个微信条又跳出来了，提醒我您前面还有2位就诊患者。 完全是可以的，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信息化到现在，到目前这种智能化的话，完全可以做到这个工作去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信息系统提升，这是我们那个核心观点去的。 利用好这个信息系统哈。 对， 其实呢，京医通的这些数据还显示告诉我们，截至目前，北京中医院呢开设了93个，您没听错，的确是93个专病专症门诊。其实这个数一听起来，我觉得特别多。咱们怎么一下子会开这么多个专病专症门诊呢？ 专病专症门诊呢，实际上对我们医院来讲，是从2013年的时候就在探索，就是如何让病人到医院不去乱找大夫去的，而是有他能够明确的一个去 我找哪个那个专那个哪个那个科哪个科的哪个病的诊室去看病去的，这样他就很准确的去找在找病人看，不会那么那么找了以后，哎哎，你这不是我看的，你去哪个和哪个再退号去了。这样呢，我们2003年都开始探索专病门诊这样工作去的。所以说，我们提出我们每个医院，我提出我们医院每一个专科都要设立专病的这样一个单独的门诊去。那么这专病后面呢，是有一批的专家，有主任医师，有副主任医师，有主治医，然后为这一个专病的门诊去负责去的。在这个过程中，感觉病人呢就很方便了。第一，挂号方便了；第二呢，就诊也知道干什么；第三，因为到中医院看病的90%的病人呢，都是诊断明确的， 已经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是吗？ 至少90%这样的情况，他一定知道什么。他在西医院呢。 已经确诊过了， 确诊过了，然后来吃中药的，这占了很大成分去做去的。那么这样呢，他就知道我到中医院，我这个病，比如我们湿疹，我们那个银屑病，我们的那个这失眠，那个骨关节病，这都诊断就是疼吗？就是不舒服吗？哎，他就知道到哪个来做。所以2013年我们开始探索这个事儿，到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基本上在全院各专科都推出了这么一个专病门诊，由专病逐渐到专症。这个 根据症状， 你就一个头痛，你就一个背痛，他可能还不知道是什么病的，但这些呢，对于老百姓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关注的问题去的。那么这样你过来以后呢，可以就我们叫什么，按照这个病的病名，按照症状证明的去索取他的就诊的那个 科室 去的，这样的绝大的方便的病人去来做去的。 也就是专病专症门诊，它更多的是要满足患者的不知道该挂具体哪个科的号，容易挂错。但是呢，您如果根据您已经知道的具体患的是什么病，或者说您这个病现在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 对， 咱们就对号去选择专病专症门诊， 对， 就没错了。 实际上这样也利于提高医院的专家的能力和水平，也有利于提高临床疗效去的。比如我们乳腺科专病门诊，第一个专病叫浆细胞样乳腺炎，这个病在女同志很常见。西医治疗呢，有反复的复发发作去的。那么中医呢，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特色优势去发挥去做去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门诊开起来了，开到运行了3年以后，目前我们乳腺科就这样一个病完整的病例呢，应该是不低于2000完整的病例去的。那么这2000是什么意思呢？应该在全北京市来自全国乳腺这个科里面，这个病的我手里面我们医院所收集的资料应该是名列前面的。那么由于我们中西医结合的治疗，那么提高了它疗效去，又有这么多病人做支撑，我们的研究呢就会越来越深入，对病人呢就会越来越好去的。 咱们把这样的一个科室或者说优势的一个专病门诊发挥它的特长，像您刚才提到了，应该也就是用3年的时间这样的一个跟乳腺的疾病治疗有关的这样的一个门诊，我们就能搜集到2000多例我们说有用的还能够对于后续的研究起到支撑作用的这样的案例。 对啊，这就是你单一看的病人只是一个病人的经验去。那么如果我们随着数量增加以后，就刚才您说的大数据的理念，在基于大数据的理念情况下，我对这个病的它的内在的发病规律和诊治规律就非常清晰了，非常科学了，那对它治疗呢只能是提高疗效。 对，同类型我们已经有更多的案例了。以前呢可能是去了 N 个科室哈，搞不清楚，现在就到这一个专病专科门诊来就全搞定了。 对， 像您提到的这个是咱们中医院的这个乳腺科的专症专病门诊。 我当然给他打个比方，乳腺科的，我还有其他科的一些 比较有特色的跟我们说说。 你像我们皮肤科呢有专门针对银屑病的。银屑病也是皮肤科非常常见的一个这种单纯的病症来去做去的。那么我们在骨科和我们的推拿科都具有一个骨性关节炎，都疼痛的老年人的。那么这样一个我们有骨科的诊断，有推拿科的诊断，这两个的联合诊断以后呢，可以做微创， K 座小针刀 K 座手法。那么这样的病人呢都能很好得到一个救治的，当然需要做手术的我们也能够给他做手术去，但是在他在中医院的这样一个病都可以就可以一体化去做 解决了。 你比如我们有失眠的，针对于失眠的这样一个疾病去的，那么我们针对于那个消化科常见的病，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 嗯， 那么溃疡性结肠炎，那么便秘， 嗯， 就类似这样的一些病那个疾病呢，它的开放以后，确确是极大的方便的病人去的。除了这些之外，我们采取的第二个，我们那个做的第二项办法就是，很多老年人得了好几种病， 对， 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高血脂病等等一很多病来了，这些病呢在就诊的过程中怎么样能够给他有一个明确的个诊断和治疗去的，那么我们开展了目前的我们的叫多学科的诊疗模式去的，对应着对于西医来讲呢，对于综合的西医院也已经探索去，但是对于我们中医院探索这个模式呢，我们既有我们西医的诊疗思路去的，同时我们有中医的这样的诊疗思路去，这样给病人呢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理念去，他药物怎么吃，中西药的协和怎么吃， 嗯， 这些的诊断和治疗绝对是让病人呢回到家以后是减少了不必要的服药量，各种病加到一起，有的人要吃十几种药， 对， 甚至二十几种药，在家有些人在吃点中药，那病人很麻烦的。那么我们通过协调以后呢，把药量减少，把药物减少以后呢，对于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中院最大问题是门诊病也好，住院病的老年病是最多的， 嗯。 所以说我们开展这个多学科的这样诊疗模式呢，我们是一个是为了真正做到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理念来去做去的。 对， 我们也开展了就是多专科的联合门诊去的。 嗯，就是如果是像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啊，什么心脑血管病， 嗯， 都会遇到一身了。 嗯， 那我到了医院里面，像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多学科的诊疗模式，我到底应该挂什么号呢？嗯， 就挂这个号就行了。 这叫多学科诊疗吗？ 对，你比如我们老年病， 嗯， 多学科专家门诊，你就挂这个号就行了。 哦，老年病多学科专家门诊， 非常受欢迎去的。随后我们又推出了，你比如呼吸困难， 嗯， 会关什么病？ 可能呼吸系统的疾病，但是这个又多了。 呼吸、心血管、 嗯、 神经系统，那个等等，这多个专科都可能是有的。 嗯， 我们做了呼吸困难的，还有慢性的肾脏的疑难病的多学联合门诊。刚才说我们关节痛， 嗯， 诊断骨关节炎，这很容易的， 很常见，对， 就是关节疼，诊断又不清楚，怎么办？这样呢，我们推出这样的门诊以后呢，对于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是真正做到，病人往这一坐，专科专家为他转， 嗯， 以病人为中心的诊疗模式去做去了。除了西医的诊断和检查，我们这我们院中医院来讲是做可以给他做的那做到位，同时呢，更重要的问题呢，我们还有中医的专家为他进行去。 我们说调理 辩证治疗去的， 辩证治疗哈， 辩证治疗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提醒了，根据北京中医院的特色，以后咱们再去看病和挂号的话，首先它有93个专病专症门诊，保证您可以是按病所医吧，就是绝对不会挂错号哈， 嗯， 看错大夫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当您是集多种，我们说基础慢病啊于一身这样的一些患者的话，您就去搜索一下多学科这种专病的门诊，这种专家多学科诊疗这样的专家号，您就挂这个就没错了。那样真正可以做到以病人为中心，一群大夫围着您一个人，给您出现这个个性化的量体裁衣的治疗方案。 对，你比如说我们近期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肾脏病， 嗯， 它表现着肾脏的， 但是是一个血管性的炎症去，它牵涉到呼吸科、免疫科、肾病科和相关的一些专家来给他去做去的。这病人来了以后呢，通过专家讨论以后，他的诊断我们给他清楚，诊断很明确了，用药激素怎么用，免疫质怎么用，这是需要的。但在用激素和免疫质目前控制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们中药如何来使用去的？实际上这个病人呢，这位老大爷来我们医院看，就是想我的激素和免疫制剂怎么给我调理去，怎么给我调整剂量去的。你中药在这里面能不能把激素和免疫质给我减减量去，他是靠这个办法来做去的。这是非常难办的，激素怎么来去使用去，免疫质怎么来使用去的。那么我们在风湿肾病和呼吸专家的会诊下给他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但是中药怎么来治，中医治病啊，往往是一人一病，一人一方，一个专家一套路子。 是啊。 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几位专家呢围绕他这个病的情况开展讨论。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来，用什么中医的理法方药给他来治病去。最后经过大家的辩证思考讨论，那么我们运用了什么，我们医院一个非常首都国医名师啊，张炳厚张老，他创治疗肾病多年的一个经验用方去，用这个方子结合激素和免疫质来治疗，然后拟定完方子以后呢，可以说是几个专家共同拿了结果去，让病人开始吃上中药加上激素和免疫制剂， 难题解决了。 哎，难题解决了，很快病人得到稳定和发展去的。这是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诊疗思路上也要发挥中医这样学科的一个整体观， 这也是我们中医医院的一大特色了。 对 对, 对。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的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于医院院长的系列访谈，做客节目的嘉宾呢就是北京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清泉，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院长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有奖互动问题题目是啊，冬春季中医在预防流感方面咱们有怎么样的一些特色啊。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广告下半段，我们来公布答案。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国博27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下午5点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目前本市是中度到重度霾，受到上游沙尘天气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还会出现浮尘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健康防护。后半夜受冷空气影响，北风逐渐加大，扩散条件转好，明天白天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较好，上午北风较大，午后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我们来看具体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霾转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级，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9度。提醒大家，今天下班出行还是要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受到降旗影响，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东长安街东向西车辆行驶缓慢，建议司机可以提前选择绕行前三门大街行驶。东六环北向南陆阳桥到土桥新桥车行缓慢，广外湾子路口东向西目前车多。高速方面，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建祥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桥进京，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以上高速目前车行缓慢。最后关注的是京密路的进京方向孙河路段有事故发生，目前车辆行驶不畅，提醒司机朋友晚高峰已经开始了，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 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访谈的系列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一把手是北京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清泉，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刘院长互动和交流。今天呢，刘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送健康环节的礼物呢，是中药的利咽饮和中药的降脂明目茶。前提啊，您得先答对了它带来的这个问题。今天出的互动问题是，冬春季节经常会遇到这个流感的发作哈，那么中医在预防流感这类疾病方面，它本着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那刘院长觉得自己这道题特别的简单，但是我们发现啊，其实是有难度的。所以呢，我们的小编赶紧汇集整理，给大家 设计了这个提示的选择答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选项哈，这样您答对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了。三个选项 ：A， 本着的这个原则应该是清热解毒 ；B，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C， 多吃萝卜。这是给的大家的这个三个选项哈，您认为哪一个是这个中医在这个预防流感方面本着的原则呢？到底是 A 清热解毒 ，B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还是 C 多吃萝卜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有机会获得院长为您送上的中药利咽饮和中药降脂明目茶。另外，我们的导播间还有我们的两位来自中医医院的专家，他们分别是肿瘤方面的专家以及肾病方面的专家，欢迎您随时来和他们互动交流。我看到他们正在导播间积极的接打我们的热线哈，号码是010-6515-0822-6515-0833，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家以及院长互动交流。您的手机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想要收看，我们是在凤凰风直播、腾讯视频、网易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北京时间、新浪易直播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您有什么话想和院长来互动交流，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平台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好，下半段一开始呢，又到了我们这个京医通网友快问快答的环节了。关于北京中医医院，网友也有很多问题想要咨询，下面就进入今天的网友快问快答环节。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不少网友反映北京中医医院的号源非常火爆，希望能够增加号源，改进就诊流程。网友缘分说，北京中医医院挂号太难了，特别是针灸科一直挂不到号，能不能多增加点号源，比如其他科室也增加点相应的针灸或者按摩服务。网友轻松和牛眉网都反映了相同的问题，希望中医医院能够设立简易门诊，方便许多老慢病基础病的病人定期的买药检查，那可以减少挂号难、排队看病难的问题，减轻医生的压力，减轻患者个人和医保的费用，提高就诊效率。还有网友呢，希望就诊后也有跟医生交流的途径和机会。网友快乐每一天说，请问一下北京中医医院的刘院长，大夫给患者开完药后，患者在用药过程中如果有不适的问题，怎么样才能和就诊的大夫沟通，尤其是外地的患者？还有怎样确定大夫的看病效果，是患者继续来就诊，还是患者不来了就认为病好了？那中医医院能不能够建立一个医院与患者之间的随访流程？ 好，刘院长，咱们就就着最后这位网友的提问先来回应一下吧。如果说吃了这副汤药，我可能肚子疼难受，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我可不可以跟我当时给我开药的这个大夫联系上呢？ 网友提的问题啊都非常好，就这个问题呢确确实实是个难点，但是现在呢我们很多专家都开始去尝试信息化的一种手段去了。 嗯， 你比如他把他的病人呢建了一个微信群，那么我本人也是，我的病人都有个微信群的，就是那病人一旦用了药以后有些反应，他会及时的给微信群里面说一下，我要在线的话呢我会给他回答，我要不在线的话呢我的学生会给他回答具体的情况去的。 有没有患者经常在群里艾特您？ 还是不少， 因为相信您啊。 经常会这么来去做这个。所以说随着现代化的手段以后，那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这种医患的一种沟通，尤其是就诊后的沟通，也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去的。所以我们在医院正在推进互联网医院的这么一个形式去，那么如果条件允许或者时间允许的话呢，可能我们在明年的上半年择时呢会把我们这样一个服务呢给推出去，这样就把病人和我们的专家的这种沟通路径，除了在门诊上面对面，在病房里面对面之外呢，在回家以后通过这样的路径呢也可以更好的沟通。 平台上相当于面对面了。 对对 对, 对。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现在有一些尤其是外地患者哈，他希望跟这个专家能够保持联系，他还得试探性的啊，比如说刘院看看能不能我刷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号码啊什么的。 对。 但是以后 有可能咱们会专门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 对， 每一个患者就诊完了之后，他的那个专家直接有一个二维码，还会提示您先扫一下这个，咱再走。 实际上现在我们很多专家呀，尤其是中青年专家， 嗯， 都建立了自己的这样一个二维码的 微信群， 微信群去的。老专家他的徒弟， 嗯， 因为方便病人嘛，也建得有趣的。但是这些呢，都是不是一个那个咱们 这都是自愿的， 都是自愿在做去的。说我像这种信息化的发展，网络医院的这样一个做那个形成以后呢，一定会给病人呢提供更加方便、更加贴心的服务来去做去的。 那明年咱拭目以待吧。 我们正在准备这些工作来做去的。 好，那像之前的一些网友，他们也是提到了有一些科室的号不太好挂。这一个星期了也挂不上，希望能够增加一点这种大家诉求特别多的这样的科室号哈。 刚才我听见一个网友说的给我们那个建议啊， 嗯， 我一直在思索这个事儿去的，就是我们比如针灸吧， 对， 针灸它是中医治疗的一个手段去的，它应该是除了我们针灸科的大夫会之外，应该是中医大夫都应该会打针灸，就是在我看病的过程中，我知道这个病人呢，现在用针灸好，还是现在用吃中药好，还是现在中药加针灸好。那么我也是希望我们医院各个专科呢能够真正实行就针药融合、针药一体、针药推拿融合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去，这才真正体现了中医的综合治疗去的。过去就是咱们古代的时候的中医看病呢，中医大夫看病他往往是一个针药推拿手法可能这样的联合给人看病的，这是中医的那就是综合诊疗模式去的。但是随着这些年呢，专科的发展，突然间大家把这个整个诊疗模式呢发生了一个变化，就在实际上我们应该还恢复到原来的真正的中医的一种服务模式去，这才是真正的，既是真正中医，第二呢让病人真正受惠去的。 我们能理解像这种针灸也好，按摩也好，然后包括开这个汤药把脉什么的，算是每一个中医大夫的基本功吗？ 应该是。我这些年发生变化了，我个人呢 啊， 实际上我年轻的时候，在刚毕业当大夫的前十几年，我的病人基本上是扎针灸吃中药，是肯定是有必要的话呢，我也给他一点小的手法，但是手法是需要训练的，但是针灸呢，也是需要训练的。 对， 作为一个中医大夫，这些基本的服务方子你应该会，你应该能掌握住去。除非是有一些更精准的情况下，更专的情况下，我们要请更专业的大夫来帮你做。我现在我是经常是这样的，这个病人需要做的手法，我会告诉他，你去推拿科找某个大夫。让他来帮你扎，让给你手把去。我也会告诉他，你现在去针灸科找某个大夫去，我给你开中药，他给你扎针灸。这样呢，我们俩联合就是，实际上这个事这应该是我 一个人完成， 全做完了，做完了。现在是针开中药的人扎针灸的人少了，但是呢，扎针灸开中药的人呢在逐渐增加。 哦， 应该把这几个技艺融为一起，叫做真正的中医的。综合的这样服务的理念，这才是真正是中医的未来的发展思路方向去。 太好了，其实这是千百年前我们的中医祖上的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对， 每一个人都是要做到起码一专多能。 对， 现在我们是希望把这个多能再回归到每一个中医大夫的身上。 应该是这么来说的，回归本源嘛。 回归本源。 嗯， 好，那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哈，就是说能不能设立一些比较简易门诊之类的，就想开个药呀，或者说今天就是来扎个针灸，前后可能花不了多长时间。 这有几个问题存在，因为现在分级诊疗的问题啊，三级医院要做三级医院的活，因为来开简易门大部分是来开药了，或者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治疗去的。那么像这种开药和简单治疗，我们希望他去哪儿？去社区去。但是到我们医院又有一个问题，到我们医院开药的大部分是开我们院内自己的 啊，对， 是我们独有的。现在如何把我们院的院内自己，在我们所分管的这个社区，我们托管这个医院，能够开起来， 用起来， 嗯， 会把这个事解决掉去。但是这目前呢，药品的管理法对这方面呢还有一些限制，导致我们没办法，只能在我们医院开去的， 对， 做去的。那你要到我们医院挂一个号，50块钱， 嗯， 就开一个药，这个药还没号。号 不一定能的，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药如果能在社区开的话，那社区挂一个号1块钱，那么他要拿的药，当然很方便来做去。嗯， 一方面它是咱们要需要大家去分层级的诊疗， 对 对。 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内容还需要这个医改进一步来 进行调整哈。因为这是尤其是中医这一块呢，确实有它很多特点去做去的。 对，因为我们知道像什么针灸也好，手法也好，然后呢开汤药也好，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哈，其实。现在我也听说咱们中医医院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来缓解，比如说像缓解这个专家号挂号难的问题了，咱们还推出了叫明老中医传承团队门诊，一听起来非常高大上啊。 嗯，也不高大上嘛，这是我们基于咱们中医过去看病的这种思路，就是师傅带徒弟， 嗯， 这样一个思路呢，我们形成这样一个证据，就是你像比如说我们国医大师柴松岩柴老治妇科的，人生外号叫做宋子奶奶 哦， 哎，那就是他治疗不孕症非常好去。那么想找柴老看病，将近90岁的高龄的人了，他接待的病人呢，毕竟是有限的。 嗯， 这样我们为了把柴老的经验，更多的为这些病人服务去，怎么办呢？我们就以柴老为核心，柴老带来若干个徒弟。 嗯， 所谓的带来徒弟都是。到现在为止已经都是主任医师了， 嗯， 就是基本上把柴老的很多经验呢都已经掌握住了。这样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病人呢第一挂号的时候先找他的徒弟看，徒弟在诊疗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病我的能力啊有限了，他再转给柴老看，这样柴老的病人呢通通由他的徒弟转上去的。 嗯， 在转的过程中，柴老看完以后，这病人可能还会找他的徒弟来看去，比如还找我来看了，我是柴老徒弟吧。 嗯， 我一看哟，我不会治，柴老开过方子，拿完药用完以后又来找，反过来复诊时候找我来了，我一看，哎，在这个过程中我又把柴老的这种技术呢又学了点，这就叫传承门诊。所以我们叫那个明老中医传承门诊，所以我们今年相继推出了柴松岩的国医大师的传承门诊，和那个全国名中医陈通云陈老师皮肤病的他的一个传承团队的门诊去的，这样是让老先生真正为复杂病和疑难病去做去的，去治疗去的，因为他的学生已经具备有他。治疗这种常见病多发病能力来做去了，所以你不要再做去了，真正难的话他自然会给你转上去了。 对，这也是咱们现在说各种各样的专家团队， 嗯， 像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呢真的是嫡传的徒子徒孙呢。 对了， 对， 一定是嫡传的徒子徒孙往下去排的。 嗯， 这个门诊很受欢迎，开展就两位老人的团队，开展的没几个月来呢，已经通过这个途径达到就诊和上传的已经突破10000了， 也真的是够累的。 嗯，那么过去我们柴老他再那就干的再多吧， 嗯， 一个半天40个病人50个病人已经够可以的了。 嗯，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一个途径以后呢，他的整个服务面大扩大去， 让我们 受益的人越来越多， 更理解那句话，人多力量大。 对， 更何况这都是嫡传的弟子， 对 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能力绝对是值得信任的。 嗯， 当他们的能力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或者带点疑惑的时候，国医大师就出手了。 而且我通过这样转上去以后呢，我又把老师的好的 经验做法， 好的没有学会的东西呢再学习再体会去的。 所以是不是也特别多的这个其实已经是专家名医了，想要进入到这种明老中医的传承团队里面来，就是为了来继续学习的。 对对对， 好，其实呢据我们的了解哈，除了像刚才说到的这种明老中医也好呀，咱们医院还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特色诊疗服务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刚才出的那条有奖互动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冬春季节中医预防感冒，就是尤其是流感这类高发疾病的时候，在治疗方面预防方面应该本着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流感季的时候，我听说咱们院都会有一些所谓的什么流感小配方啊， 今年又有了吗？ 今年也是有的，因为今年到现在为止呢，流感并不是一个高发，并没有发病，跟去年 还没起来， 没有起来， 我觉得 跟去年比起来呢，是一个它实际上是一个稳定的散发的流感病人在感冒病人在增加，流感呢真正的确诊率呢并不是很高去的，但是呢我们要关注于在目前北京的气候啊还偏温的情况下。那么他的感冒的发生呢会增加，就这样呢我们每个人一定要除了提高自己的正气和免疫力之外呢必要的情况下我们用一点小的中药调整一下，那那种小的中药不是药 哦， 它是药食同源的办法，包括我们这两个茶里面都是既可以当菜吃又可以调整人的免疫的那个不平衡的状态，这样达到治病的目的的。 哦，这就是咱们中医院的一些流感小配方。 对， 比如说其实最近身体状态还不错，但是我就是为了家里边比如说老人孩子呀想要预防一下这个流感的可能性哈，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到医院去，我挂个普通号就行，然后给我开点流感小秘方。 我的意见是真正的流感的预防是我们一定要去注射流感疫苗。 哦， 流感疫苗说是西医的什么东西的，因为流感疫苗的注射是人在20天左右产生一种免疫状态，对流感病毒接触你没有用，实际上什么呀，提高了你的正气 抗体。 对， 所以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吧。冬春季节咱们中医如果想要预防流感的话到底应该本着什么原则呢？您请公布答案。 如果你答出来一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是我们中医的一句话 啊， 也是预防传染病的一个非常话，那应该是100%正确了。 好的， 如果你答了一个，你比如说我吃这个白菜啊，吃萝卜啊，然后呢保持体内的一种清爽呢，这个方法也是提高免疫力了，也是正气存内。你说我答了一个疫苗 啊。 打疫苗行不行？打疫苗也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那个具体方法， 辅助手段。 哎，对，因为这是方这些答案呢是方法，真的原则呢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好， 如果打清热解毒呢，就有点不合格了。 好的，那我们要正确答案就应该是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哈，自己的内在足够的强大了，外在的这样的一些病毒也好呀细菌也好就不容易来侵害你的身体 了。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美妈和微信网友田庚，恭喜二位获奖了，你们将获得的是刘清泉院长为你们送上的中药的利咽饮以及中药的酱汁明目茶。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刘清泉院长做客，谢谢您。 谢谢大家，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陈辉，和各位来聊一聊保暖小心烫伤的话题，届时欢迎您明天下午4:30收听和收看，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我们再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